逆转车专打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这么一看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儿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逊图，不论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儿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我们的主题是相声小品大荟萃，今天请您继续欣赏相声小品名家名作。上半段要请您欣赏的是好啊好，这是郭全宝、刘宝瑞二位合作的。他们老二位当年在中央广播说唱团互为捧逗，录制了一大批传统相声和新作品。好啊好是一个讽刺力度很强的段子，尤其发挥了郭全宝先生热闹火炽的表演风格。好，下面就请您欣赏郭全宝、刘宝瑞的表演。 现在讲究忠诚老实，实事求是。 对对对对， 什么叫忠诚老实啊？你比如这人呢，闹情绪，心里不高兴， 不高兴 挨了两句批评，跟你发牢骚。 是 啊，哎，大哥，你看咱们这现在搞工作不好搞， 嗯， 有简直真别人那么点事跟你好说的不得了，简直不能混了。你别这么谈话，首先你要检查检查你自己，你是不是这么做了，你冷静想一想。 对， 同志之间都是热情帮助，没有打击人的，那是你想左了。你好好想一想，绝对人家不会冤枉你，你绝对是有错误，你要没有错误，人绝对不能批评你。你好好想一想去吧，这是朋友。 是， 你这么一跟他说，他冷静一想呢，他化解开来，这个将来他就进步了。 哎， 这是真正的朋友，实事求是。 对， 虚假那路人要不得。 那是， 你说那路人有没有？ 哎，反正少。 少 还没有？ 有啊 有啊。 哎，不能说没有。 是 啊，我们这单位就有这么一路人。 有这么一路人？ 哼，你无论怎么说他都有话。哎呀，他给你捧到天花乱转，捧得你简直让你东南西北都找不着。 也分捧什么样的人。 捧什么样人呢？ 他吃那套你捧得行，你让我不吃那套白费。 那也不然。 怎么不然呢？ 他你要遇见那路人，他要一捧你，你也是没主意。 没， 你说什么他都有词儿啊。 没那是。 有， 我懂这套啊。 你要不信咱俩是表演表演。 表演？ 比如说咱们在一个单位工作， 嗯， 我就去那个呀能说会道那路人，跟你来这套虚假，你也得吃。 不见得吧。 那怎么会不见得呀？ 他这人对我真对我假，我能体验得出来。 你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那使你老让你听着心里痛快，你乐意听什么他说什么。 行，咱别抬杠，咱俩表演表演。 咱表演表演。 没 比如说你是啊我们的科长。 我 哎 科长， 我在你这科里头办公。 行了， 见面说话你无论说什么他都有词儿。 是吗？ 你看他那种表情那种动作，就知这人是真的是假的了。 那我看得出来真假。 你不信咱们表演表演。 咱来来。 咱来啊。 嗯， 好。科长，哎呀，我找您半天了，我始终没找着您。哎呀， 怎么你回来了吗？ 我刚下火车。 哦， 我没吃饭，我想到科里找您汇报一下工作，可是您没在。 是啊，刚才局长找我谈话来了。 是吗？我听老王跟我说了， 说您今天晚上到这儿参加联欢会， 嗯， 所以我赶到这儿来了嘛。 有什么要紧事吗？ 啊，没什么，没什么 啊。 科长，我这次回来又给您带了点东西来。 带东西？ 是 啊。不，那样不好。 没什么，小意思，是一点土产，也不怎么值钱。科长，我孝敬您的，还有说的吗？ 那样也不太好吧？ 啊，哪的话 也不太好。 没什么，没什么。哎呀，科长，我几天没看到您了。哎呀，想不到您又发福了，您胖多了。哎呀，您看您满面红光啊！啊， 是吗？ 哎呀，您真胖多了，容光焕发。您要走运呢，科长。哎，真格的，今年您有 我呀？ 啊， 40了。 哎呀，不像。太不像了，我的科长，不像40的， 还不像。 您长得面嫩呢，长得绍兴 啊。 您要不是留着断梁胡，那您更显得年轻了。您太 我哪儿有断梁胡啊？ 您这不是断梁胡，这哦眉毛啊，这 眉毛。这个话，胡子要长在这儿的。 我打刚才我还纳闷呢，我心说您这下巴颏怎么这么长啊？这 没听说过这么长下巴颏。 哦，您这是眉毛 啊？眉毛。 哎，科长，您要不留着断梁眉毛啊，您更年轻了。 我有不留眉毛的？眉毛有不留的，那多难看呢。 对了，因为您有这眉毛嘛，你显得绍兴，显得绍兴。看这意思上去，您也就像30岁的。 啊 啊，不，像20几岁的人，真是啊，绍兴。 我 哎，对对对， 不止了吧？ 啊， 不止了。 您今年 是40？ 嗯，您怎么不像呢？您 还不像呢？ 啊， 我跟你说，我最近还是闹病来了呢。 闹病了？ 嗯， 那可好，科长，您病了那是太好了。 啊，我病了还好。 不是别的呀， 啊， 因为您有病，我一点也看不出来您有病的意思。 没看出来吗？ 这就足以证明您这体格对疾病有抵抗力呀。您好啊，这是太好了。 看不出来啊？ 看不出来。 不过我这病好了。 好了好啊， 好了好几天。昨天我还做了个报告。 好。 嗯， 科长，您的报告那是太好了。您这次做报告啊，时间是多长啊？ 时间这次很短 啊啊， 还不到6个钟头呢。 好，太精炼了，不到6个钟头，这多精炼呢。好啊，哎呀，科长，您的报告真是感动人呐。我昨天一边听报告一边心里想 啊， 有您这么一位出色的领导，我实在是内心感到非常的骄傲。科长，您这报告感动的我都哭了。 是， 我哭了3次呢，我掉了48对眼泪。 我说你数着来了是怎么着？ 说真的，科长，您这报告听着那才叫过瘾呢。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啊！ 我这报告你听着过瘾？ 可不是吗？ 你不是今天刚下火车吗？你昨儿哪儿听我报告去了？ 啊，是啊， 啊， 我是今天下的火车吗？ 还是？那你怎么昨天听我报告呢？ 啊，我认为我想着一定错不了嘛，因为我素常素往听您的报告，都是让您给我感动的大哭嘛。您这报告简直太好了，您报告的内容是？ 内容啊， 嗯， 啊，里头谈到我个人作风的问题。 好，这应该提，应该提。一个报告嘛，必须要有生动的例子。 好， 嗯， 你是知道我这人呢 啊， 素常我是反对人说我好话。近些年来，我就对于跟我说好话这些个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哎呀，科长，您真是个坚持真理的战士。好，这一方面我也受您的影响，我也是反对那些说好话的人嘛。所以您好嘛，把我也给影响好了，还这太好了。对嘛，嗯， 在这个报告里头我还谈到增产节约的问题。 好， 又提到了怎么样爱护公共财务的问题。 哎呀，这太应该提了，太好了，说得对。 说得对吗？ 嗯，对对对。 可是在这时候有人递条子给我 啊， 说我上次喝醉酒打碎了写字台上玻璃板的问题。 好，我认为这个人提得对， 提得非常正确，提得非常尖锐，应该给提意见。 对， 好， 嗯，好。我 啊， 我喝醉了酒，打碎了玻璃板。 哦，是您呐，科长 啊 啊，那怎么能怨您呢？哎，是您砸碎了玻璃板呢。您是不是上次喝了一斤白酒喝醉了 啊？ 砸碎玻璃板的事？ 对啊， 那可不能怨您，科长。哎，关于这件事情，我有三大理由，我分析出来了，给您证明，不能怨您， 不怨我。 那当然了， 三大理由，第一是 第一呀、啊，应该怨酒，这个酒啊，它有刺激性， 嗯， 是酒刺激的，您砸碎了玻璃板，哎，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那倒对， 你想这错误是不是在于酒呢？ 嗯， 如果要把酒换成凉水的话，您甭说喝一斤， 嗯， 您就是喝五斤它也醉不了。 对呀、啊、那我就成大肚子蝈蝈了。没事，我灌凉水玩啊。 哎，也没什么，多跑两趟茅房就完了吧。好啊，对， 哎，好。那么这第二呢？ 第二嘛，那要怪玻璃板。您想 怪玻璃板呢？ 那当然是了。科长，玻璃板它是玻璃的，甭说砸一碰就碎 啊， 要换个大铁板，您甭说拿拳头，您拿石头也砸不碎的呀，是不是？ 哎，甭说换铁的，这 啊， 换橡胶的也砸不碎。 您圣明啊，科长。 第三呢？ 第三呢，要怪写字台了。 怎么怪写字台呀、啊？ 因为这写字台它不能领会科长您的意图。 是 啊，因为您正在生气的说话，那么他不会躲一躲吗？ 啊 啊，不会来个人给挪一挪吗？啊，如果要挪开了就没这事了。科长您甭往心里去， 嗯， 这件事情我一人都办妥了。 办妥了？ 我报销了。 怎么报销的？ 理由是玻璃板因工损坏请求调换，我都办理完了这事儿。 调换过了 啊，报销了， 倒是会办事。 哎，哪儿的话，科长、嗯、关于您这件事啊，老王还直冲我瞪眼呢。 小王 啊， 冲你瞪眼？这小子是不分远近。 嗯， 我这样对待他，有时候我报告的时候，我看他老冲我撅着嘴，可气，我想办法整他一下。 嗯，科长，您何必跟那种人生气呀、啊？您是什么人物？他是什么东西？您还跟他生气？哎，科长，您报告给他听，那不是对牛弹琴吗？我一向对您的报告最为欣赏了。 啊， 我认为您的报告那真是艺术，真是艺术中的最高典型啊。科长， 是 说真的，今天这儿有您报告吗？ 今天没有 啊。 今天这晚会因为这个表演节目太多，所以我就没时间报告 了。哎呀，遗憾的很，遗憾的很呐、啊、很遗憾。 这不是废话吗？这不是， 科长， 嗯， 节目哪跟得上您的报告啊？节目哪有您报告好啊？ 没有我报告好。 就拿刚才那女高音来说吧， 啊， 唱的那叫什么玩意儿呢？ 不， 就跟宰猪似的，啊，多难听啊！那是， 刚才唱那女高音跟宰猪似的， 就跟宰了猫尾巴差不多。 是啊， 啊， 你对他这节目有意见吗？ 太有意见了，我准备给他写条子呢。有意见？ 那你甭写条子了 啊， 把这意见告诉我，我告诉他得了。 怎么，科长您认识他吗？ 他是我爱人。 他是您爱人呐。 啊， 要说那个女高音唱的可就算不错了。不错。哎呀， 怎么你刚才不是 唱得很好？唱得很好 啊。 科长您不要误会，我说的不好是另一方面 啊， 我说不好啊，我是指着曲子说的，曲子做的不好。由于这曲子做的不好呢，削弱了人听众的美感了。唱的那是基本上成功。你看那声音够多面嘹亮，够多面清脆呀、啊，唱得好，哈哈，唱得好。 哦，这一说你对这曲子有意见？ 太有意见了。做曲子这家伙简直是大饭桶。 是真的吗？ 科长请您相信我，不然我可太难过了。 好、啊、我相信你， 是不是？ 那你把对他的意见告诉我吧。 告诉您干嘛呀？ 这曲子是我做的。 是吗？哦，是您做的 啊。 您做这曲子好啊，做这曲子好。 好好好，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进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委屈都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呢，我们要请您先来听一段小品，叫做匠心。顾名思义，这个作品说的是工匠精神。可以说在我们身边啊，很多工种很多职业都有着特别优秀的职业精神和传统，我们弘扬工匠精神也是学习他们这种优秀的品质。好，请听邵峰、李明宇、赵千惠合作演出的小品匠心。 大家都在这儿呢。起步修表店，我们这个店可是老字号，多老啊！我这么小的时候就在这儿学徒，现在你看我都长成巨人了。 喂，慧慧，在哪儿呢？我到了，你没在店里啊？啊，店里有人啊？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 我不是人呐！ 还真有一人嘿！ 哎，这小伙子眼神还不济。 您这是修表店吗？ 自个儿往上看。 电表修不起。怎么还修不起了呢？ 哎，你这小伙子，来来来来来。你这逆时针的脑子还能看得懂顺时针的表不？ 这大爷说话太噎人。 你有什么事吗？ 我修表。 哦，修表啊。来来来，拿给我看看。 我要你们的老板慧慧帮我修。 谁？ 慧慧。 这小伙子出门之前喝醋了吧？怎么这么酸呢？慧慧会修表，我也会修表，给我看看一样。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表可值钱，老的。 我看看，我看看， 唐朝的。 哦，它机械计时器，发明于中国的北宋，1090年，懂不懂？ 行行行，您等等，您帮我看看， 我帮你看看啊。 你别弄坏了啊、 看看，哎呀，这块表是真不错呀！哎呀，哎呀， 啊， 哎呀，哎呀， 这 块表啊，没毛病啊。 不是，它没毛病，它怎么不转了？ 我跟你说，小伙子，你这块表好长时间没戴了，哎，它这是需要保养，需要上油，哎，你这样吧，搁这儿吧，两天以后来取啊。 两天， 哎。 大爷， 哎， 这点活至于两天吗？ 啊， 我知道 哦， 两天 啊， 我说的不是您啊 啊， 有些人呢，两天把客人支走，就把里头的零件给换了。 小伙子怎么说话呢你？我这么大岁数，我能干这种缺德的事吗？我跟你说，小伙子，就你这块表啊，180多个零部件呢。我得挨个给你卸下来，给你打磨，给你保养啊！行，你要不放心，你就在这儿盯着，你就在这儿盯两天。嘿，这下 能盯两天呢，太好了。 哎、你等会儿吧，你别太好了，你在这儿啊，什么活我都干不了。哎呦，你这样，既然你跟慧慧是好朋友、我给你办个加急 啊， 好吧？你在这儿坐，等一会儿，我抓紧时间给你修修。 对你就急赤白眼的给我修。 我怎么还修急了呢？我坐那儿等会儿吧， 我待不住，你甭管我。 你别动，别动！ 我告诉你，小伙子，这表每一块表都比你的岁数大。 行行行，我不动。哎呀妈呀，这大爷，我看出来了，您不是修表的。 怎么呢？ 您是碰瓷儿的。 怎么老说这些缺德的事儿呢？我跟你说，小伙子，这些表都已经修好了，这得留在这儿观察呢。 就这还留院观察呢？ 那你以为呢？我跟你说，顾客把他送到这儿来，我们就得给人修好喽，省得拿回去再犯同样的毛病，懂不懂？ 有了毛病您再修呗。 什么意思啊？ 反复修你不懂啊？举个例子啊，大爷啊，我奶奶30年前买了一口锅啊，直到现在还能用呢。哎， 好啊。 我上个星期买口锅啊，昨儿就坏了，知道为什么吗？ 那你肯定是买着假冒伪劣了，你这质量有问题啊。 错啊，说明人家卖锅的聪明啊。 为什么？ 你想啊，一口锅能用那么多年，人卖锅的不得喝西北风啊。 不是，你这小伙子这脑子应该翻翻新了。哎呦， 我跟你说，我这个脑子那是最新的啊。我新兴的职业我全干过啊，什么 IT 金融游戏那个电影我全搞过，我总结了啊，现在要想干好，那就是效益加效率。比如您修表，哎，您现在修表，您修表，快点，快点，坐这儿， 还得快， 修表啊，修表也得提速，有节奏，听好了啊，来，加油啊，修手表呀，修不好呀，没关系呀，眼要 你行。你干什么玩意儿你啊？ 不是， 我这活不能着急。 行，您就快给我修好，这块表对我来说特别重要。我跟您说啊，这块表，当年那是我爷爷的。老爷子那个喜欢啊，睡觉都得带着。哎，我爷爷临走的时候可还惦记这块表了。你说我爷爷当初这么在乎这块表，他得值多少钱呢？ 哎，依我看啊，哎，你这块表无价之宝。哎呀， 识货 是不是？ 行家，就冲这无价之宝啊！ 我给你看看， 我还得让慧慧给我修。 我是明白了。这小伙子啊，是不想让我碰他这块表。哎，你老慧慧的，你跟我们店这慧慧老板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我跟慧慧呀 站这么远干嘛呀？你过来。我跟慧慧呀 该有的关系都有了。 什么？ 妈呀！ 你给我说清楚了， 大爷，你这 什么关系？你俩 一惊一乍的呢，你说话， 你什么关系？ 你别误会啊，我们俩谈婚论嫁了， 啊，要结婚了，你们都， 哎，我们都商量好了，哎，咱们啊，过了春节就结婚，过了15啊，就先把这门帘给拆了。 你等会儿，结婚吧，你拆我门帘干嘛呀？ 跟您说呀，慧慧哪儿都好，就是不该修表。你看看这趟街都做什么买卖的？地产的，卖手机的，做金融的，哪个不比您挣钱？ 不是，你做买卖你不能光想着赚钱，不是？ 你做买卖不挣钱，你图它干嘛呀，大爷？你听我的啊，你要能听我的，过了15之后啊，咱把这改成一个煎饼摊儿。哎，我保证不埋没了您的手艺。 你都改煎饼摊了，你还留着我干嘛呀？ 在我看来啊，这手艺都差不多啊。到时候我送您一个这么大个的 表盘 饼铛， 饼铛。 关键是这一步啊。哎，您呐，刺啦，高兴顺时针摊也行，喜欢逆时针摊也行。记住了，磕两个鸡蛋，一个薄脆，什么小佐料啊，粘合剂，咔咔咔走你。最重要的，您这镊子可不浪费，咱讲卫生，拿着它找钱用。 你哪儿来这个孩子呀？ 你什么呀你？ 你干什么呢？ 我为您好。 你给我出去！ 为您好， 出去！哎呀， 红脸， 这孩子太不懂事了，这孩子。 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我说的，你，你过来。是怎么回事啊？把老爷子给气成这样。 慧慧呀， 你好好说话。 是这么回事，我呢正畅想咱俩美好的未来了，就这大爷啊，说急眼就急眼，就您请这老服务员啊，就这老服务员，我跟你说 什么老服务员呢？你个嘴没把门的，听好了啊，这位是我师父。 就算是你师父，我让他给咱盯个煎饼摊。 你等会儿， 什么煎饼摊儿？ 哎呦，跟你说，我早就想好了。等过了十五之后，咱把这儿改成一个煎饼连锁店。 我跟你什么关系呀？你就要把我这店改成煎饼摊儿？ 丫头，丫头，这小子刚才可说了，他说都要跟你结婚了，都谈婚论嫁了。 李明远，你来。 哎， 谁要跟你谈婚论嫁了？再说了，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我就是一个修表的，但是我热爱我的职业，我还要像我师父一样，我修一辈子的表。你要真想跟我在一起，那你就必须先接受我的职业，要不然你就再想想。 哎，你等会儿。 丫头啊，你真跟他处对象呢？ 嗯， 不是，你都喜欢这小伙子什么呀？ 师傅， 哎， 您不知道， 嗯嗯嗯， 他这个人吧，他虽然是那种给点阳光他就灿烂型， 啊， 但是他身上有一股子倔劲儿、韧劲儿。 哦，怎么说？ 就像他这几年创业吧， 啊， 这么多年，他可以说是屡战屡败。 哦， 但他还屡败屡战呢。这些年他追我也是这样 啊， 每次在我不高兴的时候吧，他总能第一时间就出现在我面前， 啊， 然后他就变着法的哄我开心。哎呀，我也说不明白了。 行了，你说的挺明白的了。哎呀，哎，我问问你，他追了你多长时间啊？ 三年。 三年。 嗯， 行，这时间挺长的了。小伙子，呵，别撅着嘴，你看你这嘴能拴头驴。哎， 知道慧慧为什么答应跟你处对象吧？就是你身上有一股韧劲儿，哎，有一股坚持的精神。你喜欢慧慧，但是人家慧慧也有自己的职业，人家热爱自己的职业，你不能强迫人家放弃人家的职业，不是？这个表是我爷爷开的，我爷爷传给了我的父亲，我父亲又传给了我，我呢无儿无女，哈哈，没办法，这不传给了我的徒弟。我们这也是一门手艺，我们这门手艺也需要传承，不是吗？哎，还有你说的那卖锅的那小子，好家伙，一个星期就坏了，他那是缺德，他那叫资源浪费，你懂不懂？还有，来来来，跟我来。哎呀，你拿来的这块表啊，你刚才说什么是你爷爷的，是吗？这里边有故事，借你个放大镜好好看看，念出来。 劳动模范纪念，这是我爷爷获奖的表。 对喽，知道你爷爷为什么那么珍爱他了吧？我记得很清楚啊，这一批表啊，这上面的字儿是我父亲刻上去的。当年能得到这批表的人，都是劳动模范呢。你爷爷一定在那个领域是最好的、顶尖的。咱们的国家正是因为有了你爷爷这样千千万万的大工匠，咱们才会蒸蒸日上。小伙子，我说的你明白吗？ 明白。 还拆我门帘吗？ 大人，我错了。 还让慧慧改行吗？ 不改了，我也想把我身上的那些浮躁的习气甩掉。 哎呀，好孩子， 你说你早这样不就完了吗？你这讨厌讨厌讨厌你， 讨厌讨厌讨厌。这俩孩子怎么现在年轻人都爱喝醋呢？酸死我了。行了，别在这酸了。今天什么日子啊？ 过年。 这么多街坊邻居，咱不得给拜个年啊。街坊邻居们， 过年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邵峰、李明与赵千惠合作的小品《匠心》。对于所从事的职业，哎，那必须是全神贯注，哎，投入精力，要有钻研的精神。对于业余爱好，您想玩的好、玩的深入、玩的有研究，也得投入一定的精力，当然不能玩物丧志啊。下面的这段下棋说的就是跟业余爱好有关系的事儿。哎，这位为了下棋可真是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请您欣赏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下棋。